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那喜边黄河流，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。人生短短几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。